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 13.7 摄氏度。目前呢本市的天气仍以晴间多云为主，高空受西北气流的控制。预计在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呢，本市都将持续的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扩散条件也比较有利，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较好，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只是今天中午到下午偏南的阵风呢可以达到6级，大家在户外活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范。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呢将以晴间多云为主，会有2-3级见4级的偏南风，气温在24摄氏度到20摄氏度之间。今天白天晴间多云，能见度较好，登山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宜登山。另外呢，因为本市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对于污染物的扩散呢是比较有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光照条件较好，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紫外线照射强度属于强，请大家呢做好防晒工作。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还没有完全的消退，在以下环路的主要路段呢，仍然存在着道路拥堵的情况，我们来分别关注一下。目前呢，在西部地区，拥堵路段主要集中在西三环路和西二环路。西三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目前是从莲花桥持续到航天桥，而西二环路呢，拥堵的情况更趋严重一些，目前呢，是在内环的南向北方向从蔡胡营桥一直到西二环路的官园桥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那么在北二环路呢，目前同样也是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西直门桥桥区一直持续到雍和宫桥桥区。而在南二环路，目前外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开阳桥一直持续到永定门桥桥区。而在东二环路，目前呢拥堵路段集中在外环的自南向北方向，从左安门桥区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的桥区。在南三环路，目前外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木樨园桥一直持续到南三环的分钟寺桥，然后呢从京沪高速的起点分钟寺桥开始，自南向北在外环目前呢是从分钟寺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京广桥的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规避行驶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Thank you. 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条好的消息。那么昨天上午啊，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那么管理部门规定啊，从2018年的5月1号开始，在全国呢实行办理出入境证件只跑一次的制度。 哦，一次就能都办完是吗？ 对，所谓只跑一次呢，是指申请人啊到出入境接待口呢一次就可以完成申请出入境证件的全部手续。那么这个制度呢，首先是优化办理证件的这个证照流程，那么将原来办理证照需要的，比如说证照照片的采集啊，还有指纹采集啊，申请材料提交啊，面见核查呀、啊、等等，交费什么的啊，那么分散于不同时间段不同场地的所有的环节呢，集中在同一时间同一场所办理。 我知道了，这个其实啊，咱们北京应该还是算走在全国的前列的，因为咱们基本上护照啊、港澳通行证啊这些，在咱们北京的各个出入境管理部门，其实之前呢已经实现了这一点了。 所以呢，对于我们普通的百姓而言，这真的是一件好事啊，省时间、省力气，而且呢，特别是省精力。不过，今年5月1号开始执行， 对， 那之前的这些日子呢？如果你要办的话，该跑还得跑。 哎，那就如不太着急的话，咱就5月1号以后再去啊。 好吧，错峰出行啊。 对呀、 啊。好，说完了今天的好消息之后呢，我们还要分享一个不太好的信息。 哎，这是昨天。 咱待会儿再说吧，咱不能一块都说。 行。 这个刚浇了，刚燃起了这个热情哈，咣当来一盆冷水，这个太不靠谱了啊！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待会儿我们再说啊。 嗯。 那另外呢，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呢也全面开启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来帮忙的话，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这里呢，我们强调一点啊，就是如果您有什么求助的问题啊，或者是转让求购的物品呢，需要留电话的话，我们尽量推荐最好留的是您的微信号码。为什么这么推荐呢？待会儿我们会把这个缘由呢， 对， 再具体说一下啊。好，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 这位朋友啊，这是可能家里头装修啊，有这个竹炭包，很多时候都会买一些，能够吸附甲醛呢，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异味。他想问问这东西有没有保质期啊？要是装修以后，我之前用过的那些还能再发挥作用吗？比如说我搁在什么车里呀、啊，或者卫生间里常备一个呀，行不行？想问问这个。 这个保质期我还真没有注意过啊，但是这个东西应该是过一段时间就拿出来晒晒。 对， 因为我们有很多家里面那个空气净化器也是那种竹炭层的， 碳芯儿， 它有非常明确的要求，就是如果说你开启了一段时间之后，在阳光好的时候，一定要在太阳底下暴晒那么一段时间。所以我想，既然那个得晒，那平时我们塞在柜子里面啊、床底下那些竹炭包，应该都是同样的材质， 对， 所以应该也要晒一晒，通通风什么的。 这个东西其实呢，咱们说白了啊，这个正经的成分叫什么竹炭也好，这个那个也好，其实发挥作用的就是活性炭。这个东西本身是没有保质期的，就是利用它里面富含的这个孔洞，能够呢去吸附空气当中的这些杂质。那么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搁在这一个地方，它吸够了。也甭什么说2-3个月，如果说您家现在正装修啊，正是这种异味比较密集的时候，搁在这儿有这么3-4天功夫，看外头有一好天，您就拿到外头去晒一晒，让它里面孔洞里的东西，像今儿的天就不错，我看方便回头看看是吧，看有没有太阳， 是， 哎，晒完了以后再拿回家来接茬再使，这个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只要您的袋儿不破，您使100年都没问题。 对，另外我就是之前看过一个实验的报告，说竹炭这个东西应该是跟温度有关系的，是吧？它是在高温下好像就不起作用，反而会把里面曾经吸附的一些不好的，比如说甲醛类的物质再散发出来。 是的 啊， 因为甲醛这类东西其实不光是这个竹炭本身的问题啊，是甲醛，咱们在胶里面啊，或者说一些板材里面不是都有吗？咱们为什么说家里面您要是想让这东西快点散完的话呀，反而夏天是一个好的选择，就是别老觉得说这东西是不是我就都始终开窗通风更好，人家说最好的方法，你不在这里待着的时候，门窗紧闭，窗帘都打开，就让阳光往里暴晒着，温度越高越好，在这种情况下甲醛是加速挥发的，憋一口气闯进家里来，把窗户打开，赶紧再出去。 对，其实都是有很多科学道理的、啊、 对， 所以对于这个知识不太了解的朋友呢，如果您突然想起来了我们家那竹炭包啊，甭管是跟哪儿犄角旮旯搁着的、好久都没有动它了，赶紧啊，您给 滑了滑了，滑了出来。今天开开窗通通风，晒晒太阳啊，然后之后再放回去，可以继续使用的啊。 我再教大家一个这个省钱的好方法，怎么样？ 太好了，嗯，啊、我们就喜欢省钱的方法。 如果您这个手工活还可以啊，能自己在家说这个缝个口袋，或者有缝纫机能砸个什么布袋，找点那个比较紫密的那个布啊，就不至于有这个碳粉漏出来，到这个程度就可以。您上珠市口前门化工商店，论斤直接买活性炭。 啊，更便宜是吧？ 在咱外头买竹蜻蜓的一小包，15、20、30，人那儿一斤，反正我之前买的时候一斤是15，我不知道这几年涨没涨钱，一公斤15啊。 啊， 就您那儿花20块钱，可能够您做出4-5个这种包来。 反正就是都是材质一样的东西， 这发挥作用就是活性炭，怎么着都行。 紫密是什么意思？ 紫密就是好比说这个布啊，有什么90条线的，有45条线的，90条，哎，对对，90条线就比45条线的更紫密。 这俩字怎么写啊？ 不会，我估计是"致密"两个字，北京人念白了，"致密"，我猜是啊。 好，那关于竹炭包，大家还可以分享自家的一些用法啊。这位听众说，我的笔记本的那个就是 Enter 键失灵了，怎么办？其他都好好的。 回车就是。 嗯， 这因为这键用的最多呀，它失灵肯定是。最先的吧。 那能单换一个这个键吗？ 没，嗯，是这样啊。 没听说过什么？ 就所谓的这个失灵啊，也看您的这个笔记本，它的那个键盘呢，也有那种机械键盘设计，也有那种就是您触上去感觉比较轻柔的那种。如果是机械的那种坏了，那就真坏了。但如果是那种电容感应的那种啊，您把这个前面板，您自己干您也干不了，其实您还是得到修理的那种地方去啊，把前盖给掀起来，它底下实际上是有一层这种导电的这种橡胶，把它给揭起来，拿酒精把那些触点那个位置都擦一遍，那其实就是因为老碰啊，脏东西什么的，灰尘呢积在那儿，导致这个导电性能下降。 哦，那除了这个键之外，还有哪个键容易出问题啊？音量大小那个是不是也经常摁呢？ 一看你在家就是只是拿笔记本电脑看视频，不干别的。 那又怎么了？难道不是吗？ 最多的键一般来说啊，空格键和这个 Enter 键，回车键。但空格键为什么做那么长一大溜呢？就是你这个点摁不下去了，你可以换另一个点摁一下。 哦，其实人家早就是有所防备。 Enter 键也比一般的键要宽得多呀，你没注意吗？ 对对对。嗯、另外就是经常用耳机啊，就是插在手机上或者是笔记本上的朋友也要注意，就是我们在拔的时候， 嗯， 就顺便说一下啊，别那么死白咧的，就直着跟它平行的拔，那个就是不太伤那个接口。要是说老不好好拔的话，那个接口也容易就失灵了，或者是接触不良了。 有的人我真的是特奇怪，我就不，反正他拔不下来的时候啊，他爱晃的、 嗯、啊，对， 我不知道这习惯是怎么养成的，就是拔不下来，实际上你晃更拔不下来。 就是咱们拔别的东西，就是你拔不下来，你说你搓搓，然后、 啊、 哎就蹦出来了。但是这个电子产品它不一样， 对呀、 啊，您不能那么晃，那么晃它就坏了啊。好，咱说一个饶一个啊， 啊， 也是算跟大家说一些常用的知识啊。 对， 下面我们来分享一个关于宝宝睡觉的事情。 嗯、 这位听众呢，他说我们家宝宝是4个月零几天，有的时候啊，他白天想睡觉，他婆婆就不让他睡，说他睡得太多了，然后就给抱出去玩了。说这样做对宝宝有什么危害没有？这个危害肯定是谈不上啊，不至于。但是我们都有经验，就是小孩他要睡觉的时候，你不让他睡，他会怎么样？ 哭，闹， 又哭又闹。 对， 对。所以一般情况下呢，我们都是建议，尤其是小宝宝，他本身睡眠就多，就是他想睡的时候，你就让他睡。当然了，他白天睡多了，他晚上肯定精神。这样的话呢，家长就会特别辛苦， 熬一些。对。 对，但是4个月的宝宝其实可以慢慢的去调整他这个时间。 嗯。 婆婆说不让睡，让他玩一会儿。就是得看他自己的精神，如果他能够就混过去了，玩的也挺高兴，没问题。如果孩子真的哭闹的不行，那该睡还是得睡会儿啊。 而且看您所说的，就是白天睡得太多了，也有一个时间，因为我们知道小朋友他这个大脑呢还没有完全的婴儿阶段啊，发育成熟，他需要的睡眠时间是比常人要多一些。但一般来讲，像4个月零12到14个小时就比较合适了。真要是说就是人家已经特困了，您非得说抱出去玩不让他睡。到最后你发现你斗不过孩子，你抱着他出去他也一样跟你睡得香香的。 对吧，还有吃着饭就睡了的宝宝、 啊、 玩着就睡了的宝宝啊。所以危害不至于啊，你也不用太担心，但是就是孩子跟孩子他本身也不太一样啊。 嗯， 带宝宝的姥姥姥爷们奶奶爷爷们啊，也帮着说说这事儿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怎么用砂锅煮粥？那就是煲粥是吧？ 砂锅煮粥一样啊， 他爱扑吧， 所以就是 用砂锅煮粥，您得打出提前量来，因为砂锅这东西本身它蓄热性能非常非常的好。 嗯， 您要看到说它已经扑起来了，即便这会儿都甭说关最小火、啊， 它也得扑出来， 把火彻底关灭了， 对， 它蓄积那热量都能让这粥接着扑出来。 对，而且它那个就是说，即便是你关了火，它会很长时间才凉。 对， 所以，砂锅煲粥还是挺好的，但是有什么注意事项啊？哪位煲过？特别是来自南方的朋友，广东那边人喜欢用这个砂锅来煮东西哈， 熬的那种黏黏的那种感觉。 对，麻烦您给说说啊。好，我们再说说出去玩的事儿啊。 嗯， 这位听众说过几天要奔泰国去旅游，提前恭祝您啊一路平安。 嗯， 说回来的时候呢，给朋友们带什么礼物好呢？分享分享。 反正方明去年去泰国玩什么都没给我们带，空着手就回来。 人现在年轻人一般不太爱带东西，因为说心里话啊，就是尤其是旅游区那些东西大同小异、 对， 而且很多是中国制造，还有的呢就是说你带不回来，比如说泰国的水果好， 对， 你也背不回来，你只能跟那吃。另外呢，你说泰国要我一说的话，泰国香米不错吧、那齁老陈的 北京都能买着，而且、 而且你说你也不值当的、就说但是有一些你得喜欢，你的朋友得喜欢，就是泰国有一些那些小饰品、小的手工艺品， 对， 但是它那个档次不一样，有的很精致、 嗯、 当然价格也贵，有的就很糙，反正就看您个人的喜好吧。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出门不太爱买东西的人，就买什么礼品带回来给朋友的、 嗯、 因为我会提前跟他们打招呼， 嗯， 我去哪儿哪儿不给你们带东西啊，太麻烦啊、 嗯、 喜欢什么咱们回来说、 哎、这 挺好， 就是 这样 的，这挺好， 跟我父母也是这样说的。 对对对， 但是有些人呢他可能愿意给同事或者朋友分享一些东西、嗯、也挺好的。那大家有没有刚刚去过泰国的，您觉得啊带什么比较合适？ 嗯， 哎，礼轻情意重嘛， 对 是吧。这是泰国啊，咱再说一国内的啊。 请问大家谁去过威海玩，给我们介绍介绍旅游的感受，好玩好吃的都有些什么，这是打算近期去玩的，想这个先开开道。没留电话，那咱们就在节目里头有去过的朋友给我们反馈一下。 应该问小丹， 对， 小丹他们家就是威海， 威海人 是我们的一位同事啊。 同事，嗯， 好吧。好，这些问题呢我们在等待大家的回复啊，希望热心的帮友们有知道答案的给我们发个微信，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说一些物品转让的信息。 这位朋友啊，家里头有这个叫长寿花，不知道这是什么吉祥的名字，本身的物种名字叫什么不知道啊，6块钱转让，电话是15601049902 15601049902。这位朋友呢有一个松下牌的家用吸尘器，带电源线，没用过，50块钱转让，东西在永宁门附近，电话是13651353618 13651353618。这位朋友呢想转2辆4岁以下儿童用的那种带棚的小车啊，车下有方便车筐，买点东西也方便，儿童呢在里面可躺可坐，东西在东二环，价钱100块钱，还可以再商量，电话是13661038355 13661038355。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啊，他是帮邻居转让2辆捷安特的自行车，价格可以商量，没有具体说自行车的情况，电话是13126571428 13126571428。 这位朋友呢是转让的叫全新半高腰的雨鞋，尺码是39的，转让价15，电话是13718550272 13718550272。 昨天我们有帮友求助那个，就是求购雨裤、啊、 雨雨裤，对啊， 全新的，不知道求到没有，这倒给您配套来了。 哎，雨鞋分男女吗？ 分吧， 39的这种一般算男士的算女士的，女士的 算女士的， 应该是吧， 因为那个雨鞋它要 对，我也觉得好像应该是 大一点 啊、 它可能样式上就除了颜色上啊 啊 有所区分之外，一般如果说比如都是黑颜色的，好像差不太多，就尺码上、 哦、 女性的要稍微小一点，男性更大一点嘛、但是雨鞋都要穿大一点，至少大至少大一号嘛。 对对对、 这位听众啊，家里有立邦牌的内墙涂料大号桶一桶的这个漆啊。哪位需要的话呢可以跟他联系，是白颜色的，没有开封，原价125，现在呢打算是100块钱出手，本来打算刷房，后来呢又不刷了，所以就没用了，同时呢还送一些家里闲置的东西啊。 嗯， 在定服装西街，电话是13552390760 13552390760。 这位朋友啊，家是住在海淀区的西三旗附近。他说呢，我这儿有一张家里附近的这个健身卡，在西三旗环岛啊，19年8月到期，一卡多用，能游泳、打球、玩各种器械、淋浴、洗澡，每天去都可以。哦，就等于是那种限时不限次的那种啊，随便去，价格1000块钱转让，电话是13651267923 13651267923。 好吧，刚才呢我们说了一组转让的信息啊，在说大家电话的时候呢，这个多少都有一点点顾虑。其实之前我们有过这样的想法，就是自从我们有了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大家跟我们联系呢都是用手机，那么能跟我们联系上肯定都是智能手机，都能发微信的。我们一直在建议大家，不管是求购、转让、求助还是周六征婚，都最好留微信的方式，这样的话呢相对于个人来说呢还比较稳妥一些。为什么今天我们又算是老话重提呢？因为我们收到了这样一条反馈的信息啊，他说昨天啊有位朋友呢在帮团免费送收音机什么的， 对， 结果呢他就给拨通电话了，发现是一个酒店前台的电话，而且打通电话之后呢前台说呀，说其实好多人打这个电话了，说都影响我们正常工作了。他们就琢磨说，这位听众如果真跟这个酒店的什么人有过节的话，也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啊， 对， 只让大家伙来骚扰人家酒店，这太不靠谱了，而且这是违法的。另外呢它影响咱们帮帮团的这个 信誉。对。 就我们看到这样的信息吧，就是首先是气愤。 对。 然后就是特别无奈，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完全不属于帮帮团本身的事儿，它是人的事儿。 他你发过来以后呢，我们因为在直播节目进行的这一个小时，我不可能说提前先打一下电话核实一下是不是。 而且这么多电话我们真的无能为力去一个个核实，因为我们帮帮团节目好多年了啊，这里的帮友都是好多都成了我们的朋友， 对， 都是很靠谱，而且大家都喜欢我们这个节目，喜欢我们这里的热心肠。但是我们其实在社会上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地方都会碰到这样的人，总有一些人他会利用一些什么什么， 对， 来达到他自己不好的目的。当然我们往好处想啊，是希望那位听众他不小心 电话写错了， 电话写错了， 嗯， 但是好吧， 我们反正有时候也有意识的在做一些这种防护工作，比如说您寻求一些像咱们那天说这个想咨询买保险的事儿，或者说有人想租房，我们都不把您的这个电话在节目里说出来， 尤其是老年朋友、啊、 对，那很容易被那些中介呀或者说这个销售保险的这些人员呀可能盯上，给您带来很多的麻烦。但是像这种我觉得呢，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还是倡导大家尽量的微信联系，另一方面我觉得啊就是咱们现在呢这个移动电话普及的呢相对来说呢也比较多一些，我觉得尽量的呢这个固化的这类东西，如果说要是有条件的话，比咱们也少采用它、这个、 对。但是有些老年朋友他家里面 没有， 比如说是邻居帮他、帮他转的或者什么，那我觉得如果是邻居的话，那您既然帮，您要不然您就帮到底。如果是老人家真的是留着 固化的话，留个您的电话， 您能不能就索性留一个您的电话，您把这忙帮得彻底一点是吧？而且就是尽量留微信，因为微信嘛毕竟它有一个添加的过程，您可以稍微的防护一道。当然这些只是个案啊，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够秉承我们帮团一贯的精神，那么绝大多数的团友还都是非常热情特别好的，包括我们这里听到的很多好的反馈信息还是让人心头暖暖的。 对呀、 但是在听我们节目的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比如说什么收药的呀、收电器的呀、什么卖保健品的呀、卖保险的呀、什么房产中介啊，你们拍拍良心问问自己，你们这样做合适吗？我们这里很多都是老年朋友， 对， 你们的父母估计也是这个年龄了， 对，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种就是有时候真的会被一粒老鼠屎坏一锅粥，咱们过去这俗语说。 所以大家呢还是要相信我们，我们还是愿意特别热心的好好的为大家服务。但是一旦您碰到这样的坏人的话，这叫做坏人啊，你也别往心里去，因为什么人都有。 对， 大鹏最爱说句什么话来的， 瓜子里磕出个臭虫是吗？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好，如果可能的话，咱们尽量的留微信的方式联系吧，更稳妥一些啊。 哎 呀，我说这事儿我就特生气，我告诉你吧。 咱赶紧说点这个好的，咱们这个转一转。 昨天不是有朋友说求购电磁炉和炒锅吗？你今儿给我们回馈了，说太谢谢了，当天下午就求购到了。然后呢，他之前还说免费，家里有那仓鼠吓了小的，中午就有人联系也送出了。这样的帮团速度，这样的快捷，有真实的这些信息，其实在我们的节目中还是绝对的主流的。 对，因为我们节目是一个传递正能量的节目，所以为什么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经常呼吁大家，有了这样好的这个人帮你的时候，你要反馈给我们，我们再说给大家听，其实更是一种正能量的传递，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呢不好意思再这样去做了。这也是媒体应该去尽的一份责任，也是大家应该去尽的一份责任啊。 是。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说关于这个泰国的旅游纪念品的一些分享啊。这位就这么说的，他说上泰国旅游的朋友啊，其实啥都不用带。他说我去过泰国两回了，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好的东西值得带回来。 这是你的马甲吧？ 他说您就照点照片跟大家分享就可以了。其实分享心情也是一种分享啊。然后这位说我去泰国呀，给自己带回了两斤特产香米，哈哈，给我的朋友们呢带了几块花味的香皂。其实这个也挺好的， 对对对， 可以不占地儿，还挺有纪念意义的，说可以放在衣橱里面，又便宜又不占地儿。也挺好的，说收和送的双方呢都没有什么压力。这位说我去泰国玩的时候呢买的是榴莲干，这是好吃的朋友啊。他说送人也挺好的。行，我们都收到了。好，我们第一时段呢即将告一段落啊，我们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 这位朋友啊，想求购一辆折叠自行车或者滑板车啊，要那种折叠完了以后能塞进汽车后备箱里的那种，能正常使用，价格呢看车况，或者呢我这儿有普通自行车，你要愿意交换也行。电话是13260315817 13260315817。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台电压力锅，五升的，全新的，是双胆的那种，价格面议。电话是18037432719 18037432719。这位朋友呢是一辆20的女士自行车闲置，红色七成新，想转让40块钱。 你这病句，这位朋友是一辆20的女士自行车闲置。 不是，因为我这突然间这个看串了，刚才咱们一直说求购嘛，这突然间冒出一辆这个，我念了一半才发现这是一个转让的，不是求购的，所以迟疑了一下啊。这位朋友有辆20的女士自行车闲置，红色七成新，40块钱转让。电话是13661292083 13661292083。 好，那么第一时段的服务呢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需求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第二时段的时候呢继续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林，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陈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欲泰汇萃名优绿茶，清爽好喝不贵。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

接二连三的出现之后，我想哦，估计我们家电话跟那家游泳馆的电话呀就差一个数， 嗯， 肯定这是就不定哪儿留的时候啊，或者是写错了或者拨错了，这事儿呢也甭生气、啊、 对，我们家那个原来那个座机也是这样的嘛，就是老是有别的一个单位同一个找我们家， 我那儿 也是，后来一打听就是差一个号， 我那是老来这儿就是上来吧，就都是特别那个痛快的，就直接问我那车修好了吗，我说你什么车给我了我可不知道，后来知道是离我们不远，同样都在那一片地区的一个修车行的电话。 嗯，其实有这个个别人他存心捣乱啊，这一方面就平时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会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骚扰电话， 是， 嗯，就是自己想一些办法吧，尽量的能够规避就规避啊。 嗯， 好，我们进入第二时段呢，继续来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就是楼道里面那个声控灯，说都变成长明灯了，还能修吗？说还是需要换新的。 嗯， 它原本是声控的，后来它声控它不管事儿了，它肯定是坏了呀。 您问问物业， 嗯， 有可能是不是人家本身就把声控灯啊给换成这个长明灯了？ 哦， 这是一种可能。二一种可能就是您说的真的坏了，那也是去找物业让他们去修一下。但是现在呢，在咱们实际的这个体验当中啊，就是也曾经咱们为了节能推广过，说呢都换这个声控的这种设施，结果之后呢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尤其北京一到夏季的时候，或者是雷雨，或者呢就现在有些声控灯它过于敏感，就是你一个人上着一个楼，好比说啊，我在我这个楼道里面，有的是在楼梯间有垃圾桶，对吧、 嗯、 倒垃圾那个门啪这么一撞，上下八层的这个声控灯就都跟着亮了。后来就发现呢，说实际这东西 差不多 挺搅和，也没有太省电，而且呢就是咱们现在呢国家呢已经全方位的普及节能灯具，老式的白炽灯都已经呢就是不再销售了，旧的这批存量的换完了以后就再找不着白炽灯再用了，在节能灯的基础上，现在呢又进一步的呢有些地方呢已经在换这种就是 LED 的这种照明设施，这个电量已经非常非常的节省了，就整个这一座楼恐怕也用不了多少的这种电量。那么相对来说呢，可能我们将来再看到什么这种感应式的呀或者节能灯啊在楼里面的这个机会其实是越来越少的，公共区域它可能还是更多的从这种安全的角度要做到24小时没有死角，就能够让大家就是不至于有这些坏人啊潜藏啊什么的，就这方面的这个需求可能要超过节能的这个需求。 对， 嗯， 还有听众说现在大多是声光控，白天它是不亮的、 哎、对对对， 这就更科学 更科学一些，对，就是嗯。 好，这位又补充了一下，说我们那老小区没物业，没物业的话，那就是说那压根儿没人敢换是吗？那您的意思是您帮楼道换一个是吗？如果它坏了的话， 嗯， 那如果您身这个可以的话，您帮着换；如果它就亮着的话。哎呀，这个怎么办呢？大家给出出主意吧。 这个也是就是怎么说呢，观念的更新啊，就是咱们原来呢来讲呢想节能这个非常好，大家逐渐的都有这个意识，但另一方面呢就是真实的这些灯呢它的这个能量消耗呢不是很大了，不像以前似的一盏灯可能就40瓦60瓦啊那样，现在基本上都是7-8瓦10几瓦这样的状况、 嗯、这位听众特别好， 对， 它不是自己家里面的， 对，是公共场所的， 是公共场合的啊、 嗯、 你真是个热心肠啊。 对，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是蒸山药，他说我突然发现我这个铁棍山药啊、嗯、蒸完之后啊剥开皮儿有一点淡淡的浅紫色，说这个还能吃吗？ 恭喜您，紫山药还贵呢。 您吃吧，您踏实的吃啊，就是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它有会那个氧化嘛，是吧、 哦、 另外呢、 哦、 就是部分山药的皮呢它本身就带一点点紫色， 是那花青素什么那些东西， 哎，它本身跟它种植的土壤和品种有关系、 哦、 特别是铁棍山药是最常见的、 哦、 那么去了皮之后呢里面那个山药肉啊有一点淡淡的紫色， 嗯， 这个紫色呢是可以放心吃的，当然您说都特紫了跟紫药水似的那就是坏了，那不行、 嗯、 就您形容的这个淡淡紫紫是正常现象。另外呢山药当中呢含有很多的这种多酚类的物质，它跟空气氧化一接触、 哦、那难怪了， 它会有一些反应，要么是这种淡紫色，要么是那种我们说的褐色， 嗯、 哎，就是这种正常的现象、 嗯、 所以您踏实吃啊， 得看它那个位置，好像就是皮儿上剥了皮儿以后还是这个山药的表皮有这些、 哎就是、表皮 没事儿，但如果您看那个芯儿变色了变深了，那种一般来说是它已经就是有点这种变质腐化了，就别吃了。 如果说我说看这东西我觉得不好看，我不愿意看这红色或者紫色我别扭，那呢您可以在就是去皮洗山药的时候 啊 加一点盐、 哦、 哎，就是拌它一下， 这样的话呢，去皮之后呢，山药一般就不会出现那种您所谓的变红了呀或者变紫的颜色，这是正常现象啊。您蘸点白糖，哎，其实铁观山药不用蘸白糖啊，铁观山药本身就带甜味儿的， 是吗？ 嗯，您就吃吧， 戴手套啊，那是最要紧的。 嗯，再来说说这个宝宝睡觉和砂锅煮粥的事儿啊。这位听众回复的分享是这样的，说砂锅煮粥啊，得滴一点食用油。他说，不管是多大的砂锅，米跟水都只能放到砂锅的三分之一。 哦， 啊，这是他个人的经验啊。 防范于未然，这就是。 所以为什么说拿那个小砂锅煲出那个粥，真是没多少 啊， 那就一碗 一碗， 因为你本身就不能放多了， 对对对， 是吧？嗯，这位听众呢说，其实煮粥啊，大致的方法都一样。 嗯， 我喜欢用糯米煮粥，大米当然也可以啊。说我是这么做砂锅粥的， 嗯， 他是先把那个红豆啊泡一泡，然后呢多放一点水，然后呢大概是放个米的四五倍的分量吧，然后是大火烧开转小火。说你第一次煮的时候没经验，你多去看几回，或者跟旁边待着， 这都是实践出来的。 哎，对对对，他说要不然他真的就扑啊。说煮到粘稠的时候，然后就可以关了。说有了第一次经验，一般情况下你就可以掌握那个时间了。 嗯， 反正砂锅煮跟我们平时拿电锅呀，或者是这种普通的不锈钢锅煮，还是多少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啊。 对， 宝宝睡觉的事情啊。基本上的反馈都是说危害谈不上啊，就是说他没精神的时候呢会哭会闹。这位听众说，我们家宝宝四个月，跟你们那个宝宝一边大，说睡眠时间呢我算了一下大约是13个小时 差不多，嗯， 啊，说其余的时间都是抱着或是在玩儿。 嗯 嗯，这位说四个月的宝宝平均睡眠时间呢大概是在每天12到14个小时，白天呢有的时候会睡3觉，每次2到3个小时。说当您的孩子在白天只睡2觉的时候，那么恭喜您，他在晚上就会有更长的睡眠时间了， 意味着你也就有更长的睡眠时间了。 哎，我估计是不是婆婆就是不让他睡， 对， 就是在调他这个时间， 其实 宝宝晚上休息的时间更长哈。 其实婆婆是在替您考虑，就是让您晚上能休息的更好点，让孩子起来吃奶，实际上妈是最辛苦的。 对，妈妈可能就是太担心了，总是怕宝宝不能睡会不会影响他的健康什么的，反正危害肯定是谈不上啊。 对对， 这位听众说，每个宝宝都有自己的睡眠时间和睡眠方式，那么爸爸妈妈呢要尊重宝宝的睡眠规律，而不要强求，要保证宝宝醒着的时候能够愉快的好好玩，睡眠的时候安安心心的睡。说如果您的宝宝呢在白天醒着的时间比较长，就应该在宝宝醒着的时候呢多跟他玩，让他快乐，这样晚上的时候宝宝才会睡得更香。 看看人家说的多好， 就是玩累了他自然就睡过去了， 你 呢也能够休息得很好。 你怎么就老强求我每天早上起来给你上直播，你就不让我再多睡会儿呢？ 你是四个月的宝宝吗？真拿自个儿当宝宝啊。好吧宝宝。来，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其他的一些问题啊。 这位朋友啊说，求助团友们一个问题，我记着我小时候吃那韭菜呀，可香可香了。最近呢，我都已经不是说在超市买了，我专门上农村大集买的头茬的韭菜，怎么吃着也没有小时候那种香味儿啊？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好多都觉得小时候的菜比现在香。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是两方面因素啊。一方面呢，的确可能我们现在这种规模化的这种种植啊，不像原来咱自己家里那一小块地，说这种它种出来那味儿更足。还有一种因素呢，就是那会儿物资没有这么丰富，难得吃上一顿的这个印象特别的深刻。现在呢可以说咱们每天吃的，要照以前的标准来讲都跟过年似的，很多好吃的东西啊都已经觉得有点没有当年的那个味儿了。 应该是因为不光是韭菜，咱们常说的什么黄瓜西红柿 都是， 包括西瓜 草莓， 夏天吃的桃，咱们都会觉得哎呀怎么没有以前的那个味道了。 对， 应该也是就是大面积种植啊，使用一些是吧，这个它有影响。还有就是我们可选择的余地多了。 对， 您的这个嘴巴可能也 刁了， 有一点点刁了啊。 是 嗯， 你就想吧，以前啊你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吃葡萄玫瑰香，本身产量相对来说就少一些，我印象中我小时候一年也就能吃上那么1到2串玫瑰香，现在你去超市只要到了季节，每天你要爱吃天天买都没人管你，那反正吃到最后的确没有小时候那种幸福感。你再给我块糖，我可能都没有小时候吃的那么香了。 行吧，关于韭菜的事儿啊，谁愿意说说也可以说说啊。 嗯， 我们来看这位听众啊，他是想问一下帮友们，就是哪位去过北京一个叫做迈瑞骨科医院做过微创手术的，说效果怎么样啊？我也想奔那儿去做腰椎手术，说我不知道怎么样，有哪位去过能不能跟我分享分享经验体会什么的啊？电话是15611050656515611550661。 这位朋友啊，家里的这个机顶盒的遥控器失灵了，换了电池也不管用，说我这遥控器挺干净的，也没有落灰尘什么的，这怎么办？这种东西像您说的，真是换了电池也不管用，也不是脏的问题，那就真的是坏了，这个也挺常见。机顶盒的遥控器呢不贵，您这个去就是咱们各个小区大范围那种地方，一般都会有那么一两家专门卖各种日杂品的这种市场，它里面都会有一个卖各种小电器的柜台，那种地儿就有各家的，包括歌华的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的这个机顶盒，甚至有那些万能遥控器，只要匹配一下就可以，他们那儿的人都能帮您设置好，价钱基本上就在20-30块钱左右。 嗯， 换一个新的就完了，这个甭跟他较劲。 行，那您试试吧啊。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想问一下手机刷完机后怎么看咱们的回放，应该是怎么听吧？ 哦， 看咱们是真看不着，您只能想象，听还是可以听到回放的啊。 一样，就是您刷完机以后，但我明白您的意思，是不是就我们原来的这个回放的那个程序，像我们北京电台来讲，就是听听 FM 没了，您重新下载一个听听 FM， 下载完了以后，找到我们就是它上面那个选择本地。全国您点本地就列出来，咱们北京地区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这些列表都在这儿，您找到我们北京城市广播1073啊，点进去，如果您是在我们节目进行的时候点，那听到的就是当天的这个直播，如果不是这个时间呢，您可以选中我们节目以后右上角有一个日期的那个选择，找到您想听哪天的节目，点回放就可以了。反正很省事。 另外，你也可以直接在搜索框里面搜索“京城帮忙团”。 哦，对对对， 就直接咱们这个节目就弹出来了。 是是。 嗯，当然，好像别的地方也有什么什么的帮帮团，但是您找我们这个京城帮忙团，北京城市广播的，那就是我们了啊。 对。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我想加朋友微信公众号，是必须要经过他同意吗？ 不需要。朋友，就是您的意思是您的朋友开了一个微信公众号是吧？我还看您这号的写，但是朋友不会操作，有别的办法吗？您这个信息能不能再明确一点？就是如果说您的朋友都已经开了微信公众号了，那他肯定得至少得学一学微信公号怎么开的这些处理方式。您还说他不会操作，一般来讲要是不会操作这个的话，他可能也没法成功的开通一个微信公众号。但是他只要开通了啊，您关注他是不需要他来进行同意的，您点关注您就已经自然的关注上了，他能做的只有他不想让您看把您踢出去，这是可以的。 好吧。好，刚才那位蒸山药的朋友说了啊，哎呀，听见你们说了，我现在可以踏踏实实放心的吃了啊。 吃了。 行，祝您胃口好啊。 嗯， 这位听众说声控灯常亮，应该是开关坏了，应该找那个有关部门换一个开关就可以了。 那不是没有有关部门吗？没物业。 对，这位也说了，他说每次都是我换。 哎呦，就是个热心肠的朋友、 啊就是、 你看我们节目当中绝对还是这些主流的、 啊、 我们的这些正能量的朋友是多数。 对，说多数都不多，得说是绝大多数啊。 对， 绝大多数。哎呀，那些非绝大多数的人听到我们这些绝大多数的人做这么多好事儿， 不感到汗颜吗？ 对呀、啊、你们就不能学点好吗？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求助问题啊，他想跟我们的帮友啊求样东西 啊， 令箭，就是一种花儿。就如果我单说令箭的话，你就会想多了，是吧？ 杨四郎，我以为您是，我有令箭怎过关？ 他说我特别爱养花，向养花爱好者求购一颗令箭。令箭是这俩字儿吗？待会我再查查啊。 查着的，对对对。 说过去这种花特别多，说又好养啊，开花也特别多。谁有闲置不用的，能不能匀我一颗？他说价格别太贵了啊。 就直接说公主赐我金皮箭就完了。 我喜欢啊。电话是17801013911，17800139211。咱们帮友里面好多都是挺喜欢 养 花 的， 养 花的， 种植的、 嗯。 其实大家可以组成个什么养花种草群哈、啊，一起。 嗯， 挺好的， 交流交流。对 对、 如果这俩字儿没错的话，我猜这个植物的叶子保不齐长得就真的像咱们过去这个令箭一样。 我查一下啊，令箭。 我说点别的。 令箭荷花吗？ 因为我一查令箭是命令令令，然后 射的那个箭， 射的那个箭， 对对对，不是 宝 剑 的箭，不对啊， 对， 令箭荷花，你看，它确实是挺好看的， 挺漂亮，这大粉骨朵哈，真漂亮。 好吧，令箭啊，令箭，谢谢大家了啊，来，我们继续。 这位朋友啊说这个在我们这儿呼吁一下，我们其实这也真是经常说，就养狗的朋友啊，一定出门自己随身带着点那个便便袋，这个处理完了以后您自己及时的都给清干净。他说我现在看到啊，我周边这大街小巷啊，有时候人家环卫工人很辛苦，清洁的干干净净，楼道里面也都拖，可是呢前脚人家这打扫干净了，后脚这些养宠物的朋友就在这些地方啊，甚至还有什么汽车轱辘边上都给弄脏了，这很不好。这个如果养宠物的话，我们节目里头经常有时候有转猫啊狗啊什么的，大家呢既然选择了让宠物来陪伴我们，那一方面给您的生活增添乐趣，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大的环境都来做出贡献。您说的非常好，我们也把这个意思转达给更多的朋友，咱们都去呼吁这件事情啊。 对，其实像这样的事情吧，我觉得如果他心里面有啊，他就是没有带纸，他也会借纸去把这个事情处理的。如果他心里没有这个弦儿的话，你就算这张纸在他兜里，就算就是小区里面准备了这个便便袋的盒子就在他旁边，他也不会去做的。所以这还是人本身的问题啊， 就得罚，没办法，我跟你说。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把大家转让的一些物品说一下啊。这位听众呢在西三旗附近，这你说了是吧，健身卡这个 说了， 对对， 说了，嗯 啊，这位听众呢有儿童用的小推车，能躺能坐，还是可以折叠的，说孩子大了也用不着了，还有个七成新吧， 嗯， 挺好使的，也没毛病，原价900多呢，现在呢打算 80 啊。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联系，他在南二环的边上，电话是15910718480 15910718480。 这位朋友转让一台飞利浦的榨汁机，型号是 HR1810，原价239，九成新，出手价130，只能您上门自提，我没法给您送。电话是13681049219，13681049219。这位朋友呢，有一个全新的多样屋的玫瑰果盘10件套，40块钱，啊，这应该挺便宜的，多样屋那东西挺贵的呢，哈。 嗯。 13911165189，13911165189。 嗯，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他呢是想转让的家里头用的那种专业的立体裁剪打板用的红邦标准女士单人台。 谁家里头家用这个玩意儿啊？这肯定是， 我估计他以前有一个这个小作坊啊，现在不干了。啊、 哦、 嗯，就是如果谁想开这种小店用得上，哎、 啊， 咱们听众当中有一些是自己自主创业的，啊、开小店的，也有这个 需求。 裁缝在听我们的节目，之前还免费帮我们听众改过衣服呢。 我记得，嗯， 说他这是专业用的那种打板用的东西啊。说底座呢是铸铁万向轮的，说您得自取啊，200块钱，在大兴的西红门附近，电话是18705453183，18705453183。 这位朋友啊，转让一台远大空气净化器，型号呢是 TB240，净化面积22平米，静音，低耗电，2015年买的，没怎么用，还有8成新，原价4000多，现在呢350转让。今儿怎么全是这个一折以下转让的呀？东西 互帮互助，其实有这个意思、啊。 半卖半送， 嗯，半卖半送。 丰台区南苑北马路啊，东西在这儿，得您自取。电话是13718289123，13718289123。 嗯，你别说，咱们听众当中还有不少都是替物业干了物业的事儿啊。 是。 这位也发信息说，我就常爬着梯子帮楼道换灯泡，你看看。好心人都是默默的在做一些事情哈， 对， 嗯，不求回报， 注意安全啊、 嗯、 这个在楼道里爬梯子，反正现在有时候光线也不好，上年纪咱们腿脚什么的，反正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啊、 嗯、这位呢有一套汽车的毛绒坐垫，您现在转是有点早啊，您得特别便宜，要不然不好出手啊。 冬天还行啊， 反季节销售嘛，他说就每年冬天用，就用了2-3年，还挺新的，打算50出手。他是在魏公村或者唐家岭都可以取东西啊，电话是13683313557，13683313557。 这位朋友呢转让的呢，这是一辆不是一个啊，海信40寸的超薄液晶电视机，搬家要换新电器，这电视就不要了，有需要的呢联系电话18010485697 18010485697。这位朋友还特别贴心，而我呢在双桥这边，如果是老年朋友要的话，我可以帮忙给送过去，年轻人您就自己受受累吧，800块钱转让啊。 好，谢谢您啊。 谢谢。 这位呢有木质的双人床要出手啊，1米5×2米的，说给钱就卖，有需要的朋友呢请跟我联系，他在广渠门外大街，电话是13910932552 13910932552。 这位朋友呢想转让一把全新的二胡，没怎么拉过，原价1800，现在呢只收个零头，800块钱转让，在丰台西四环，电话是13520683926 13520683926。 好，时间关系我们来说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他说，我听说我的一个朋友为了办退休，从职业中心取出档案，他要自个儿打开看看，可以吗？ 您都要办退休了，您还看您的档案干嘛？有什么事情您觉得您一定要自己亲自瞅一下？ 看看， 明确的告诉您，您这个想法，这想法想想 可以想想、啊、 不管啊。 对，您只要打开了，这就是违法的。这是 不能打， 绝不允许的。人事档案一定要在人事的这个部门的这个人家的这个监管下，现在都贴着封条呢，您真霍霍开了，您有信心您再给他恢复原状？反正您这想法是，就这个做法肯定是错误的，不允许。 好奇心哈、 啊、对， 我们能理解啊。 看看领导给我写什么评语了是吧？ 这都退休了嘛，再说您取出来您这往哪儿放啊？原来在职业中心取出来放回街道， 应该是对对对对对， 可能 搁回街道了、 好吧。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特别感谢我们的帮友呢一贯以来支持和喜爱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在线下线下默默的为我们的很多帮友呢做了很多的事情，帮了很多忙。明天是五一劳动节，祝大家节日快乐，不是明天啊，进入啊， 对。 瑞麟羊奶粉给听众朋友们带福利了，来自越南的 Rainy 高级鱼油免费赠送。 Rainy 高级鱼油采用纯鱼油精炼而成，使用欧洲的现代工艺，可以用来煎炒或者凉拌蔬菜、做卤等等，或者在关火之前往正在烧的菜品中加入一勺鱼油，例如汤类、卤类，不仅可以增加菜品的香味，还可以补充营养。 是的，鱼油含有 Omega-6 Omega-9。 哎呀，大家都知道鱼油的好处，你赶紧告诉大家怎么免费领取吧。 领取条件很简单，只要你年满50周岁，只要您是关注健康养生或者想要尝试一下瑞麟羊奶粉的新朋友，就可以立刻报名。每档限量50瓶，每瓶是250毫升，在线下门店免费领取。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店铺地址在瑞麟北京一店，北京市东城南花市15号，二店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南大街40号。届时我们的40071061084007106108会记录下您的有效证件号和联系方式，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去门店领取的。但是提醒您，每档限量只有50瓶，只有50个免费领取的名额，符合条件就请立刻拨打报名电话4007106108。 家里用油呢多数是大豆油、花生油或者橄榄油，那么这款 Rainy 鱼油啊是纯鱼油精炼而成的， 没错， 它的优势啊就是富含Omega-69。今天赠送的是250毫升的正装，在市面上买的话是99块钱一瓶，而此刻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免费领取。 没错， 听到我们的热线啊，现在真的是非常的火爆了。 对啊对啊，每天每档只有50瓶，50个机会稍纵即逝，听到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只要您年满50周岁，只要没有订购过瑞麟羊奶粉的新朋友，都可以凭借手机号码、身份证信息到瑞麟羊奶粉旗舰店免费领取。报名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每档限量50瓶，免费到店赠送，4007106108 4007106108。 还有人是问到说啊，真的是免费送吗？再三强调，只要您年满50周岁，只要是没有订购过瑞麟羊奶粉的新朋友，凭借手机号码和身份证件就可以到门店免费领取。 对， 每位朋友限领1瓶。店铺地址在瑞麟北京一店，北京市东城南花市15号，二店